光明頂。陶傑、馮知貞。 本節目只代表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好啦，馮知貞先生，我今晚咧你嚟得正系時候啦嚇。咁、咧即係今日香港歷史上都幾重要嘅一日啦，即係報業史上，即係個《蘋果日報》宣布嘅最後一日。咁啊，當然好多人咧，即係都好激動。另外有一啲人咧，當然就幸災樂禍嚇，覺得咧香港從此天下太平。一啲人咧覺得呢個香港報業這個新聞自由咧正式壽終正寢嚇。咁咧評論呢件事係好難嘅。其实唔系好难，你话容易就得。你一个激情嗰个层面咧，其实要讲嗰啲咧，通街嗰啲人都帮你讲晒噶啦。 嗯， 啊，即系你重复呢啲咧，我都冇乜冇。除咗你系表示一个哇，你嘅慷慨激昂啊吓，嗰、那个咧咁嘅态度咧，我觉得系于事无补。 嗯， 因为咧，如果你各位有听我哋光明顶咁多年咧吓、啊，我哋都讲唔系话评论《苹果日报》嗰个作风。是咧喺个历史啊政治嗰个角度咧，都系分析咧呢个感性同埋理性啊两种嘅性格嘅心理。 嗯， 喺一个咁嘅关头啊，你觉得你要实践你啲理想，咁啊喺一个不断恶化嘅环境里边啊，咁你应该点做咧？ 嗯， 啊，即系年几之前呢，就你听到好多啲人话叫 be water， 乜嘢叫 be water 咧？ 系 啊，呢个咧即系李小龙嗰个哲学啊。咁所以喺呢方面讲咧，好多好多嘢值得探讨。咁不如阿冯生咧，你讲讲你点睇成件事，同埋展望下今日香以后香港会点？ 你真系抛个波俾我。你知唔知我谂住坐头位，第一个就系问一下啲同事啊嘛，即系你，即系呢度先系 局。我哋上个礼拜其实我同阿白伟聪佢都讲过噶啦。都唔使再点重复㗎啦。 係啊，但你諗下，其实即係 honestly， 你如果 be water 又好咩都好啦，咁其实讲真呢，就話我哋諗住而家嚟緊新嘅无论社会推动嘅形式呢，係冇一个常态嘅，或者冇一个常形嘅。但係有啲格局同思考打破嘅时候呢，我哋仲係要用一啲旧嘅图腾。其中一个旧嘅图腾我哋諗咗好耐呢，就係、是、一间好大嘅喺工业大厦成等嘅报馆。嗱，唔係话呢个工业大厦嘅报馆呢间苹果部是不是你认同定等问题， 或者成为一传媒， 或者成为一传媒。而在个问题就是在整个社会推动底下的时候，一个这么大的大楼的传媒是不是成为了必要呢？又或者调回转的问，是不是没有了这个传媒就等于整个社会运动的终结呢？以前可能是的，如果你去到冷战时代，但是去到今时今日呢，其实就即是我又觉得未必是的。那当然即是这个苹果日报的离开，那当然是值得可惜，因为都见证住香港回归，甚至乎当其时喺香港回归嘅定心针咧，就系讲紧呢一个嘅苹果报，即系话诶嗱，睇下一国两制成功有效实施，回归咁耐都仲有一份吓非常之积极、旗帜鲜明嘅报纸仲可以出到，咁而家冇咗呢份报纸，当然佢彰显咗某啲嘢啦。咁但系讲到话诶冇咗佢之后，香港就冇再有人讲真相噶啦，亦都冇再有去寻找呢个真相嘅空间啦。咁啊，亦都就实在太过夸张。 咁如果你觉得夸张，冇咗呢个冇咗苹果嘅香港，咁你觉得会有啲乜嘢事或者乜嘢人可以出到嚟做呢啲事，系尽量维持翻嗰个叫新闻真相咧？假设苹果咧廿几年佢个做法咧，的确有时过火啊，同埋咧过分呢个激越。咁、但系咧，即系多少都被国际上或者被好多人国际系始终系新闻言论自由。咁如果冇咗啦，咁你头先话应该点样维护，同埋咧系咪即系话你觉得有啲老板应该出嚟投资，做翻一份咧？无害嘅苹果日报咧，叫无害系引号。 嗯，不过啲无害嘅苹果日报，如果你要做嘅，我谂大家已经投资紧啦。香港其实喺成个过去六七年期间，系有大量新嘅媒体出现嘅。佢未必印咗份报纸出嚟，但系佢亦一定有好多商业嘅宣传啊，投资一啲 KOL 啊。 KOL 嘅一啲经理人公司啊，一定好多。但系个问题就系问，喂，我哋以前一份报纸咧，系要花好多钱、好多时间，然后用栋大楼，再加好多记者做出嚟。呢件事嘅系统咧，唔系讲紧今时今日《苹果日报》结束咗，然后我哋先发觉啊，原来受政治打压。你谂下，我哋几年前讲紧《华盛顿邮报》啊，喺隔篱喺美国嘅《费城》嘅周刊啊，大部分呢啲报纸咧都系受住传统嘅资本主义挑战嘅，即系咁大份报纸根本上系做唔住。咁但系你将佢拆开咗做几份细嘅时候，佢可能有翻佢嘅影响力，可能更加之专精。咁但系佢都仲可以寻找真相。其实我哋今日即系仲见到好多香港一两间，譬如有一间就专做中国新闻嘅，做得非常之好啊。另一个嘅亦都系做本地新闻嘅网。 边间？ 讲完我惊又俾人告，就一间众新闻去攞咗中国新闻组嘅时候，你发觉佢嘅中国新闻都跟得非常之贴，但系佢用嗰个人力同埋用嗰个财力，其实唔需要好似以前有个电视台咁多。立场新闻你讲紧佢喺19年、18年睇翻啲网上数据，你会发觉其实佢同苹果当年佢差过苹果好多啦，喺一个网上数据上面。但系你睇翻嗰个嘅成本，你睇翻佢营运嘅人数，你发觉佢远低于呢个苹果一步。咁、所以你见到其实媒体已经好早做紧一个多元化。 咁即系话咧，就算有冇呢两年嘅政治风暴咧，你苹果身为一个综合嘅印刷传媒工业啊、一个咁嘅体系咧。其实在个全球化里面呢就都要撑得好辛苦了。这个或者呢解释到点解在1995年他刚刚开办的时候、一路到2003年我认为呢这个是他第一个时第一期。2003年一路到这个梁振英上台、中间涵盖曾荫权的七年、即是阿董最尾嗰两年加曾荫权嗰七年，呢个系苹果嘅第二期。好啦，梁振英五年就再加呢、这、一个送中条例，同埋咧呢、这个国安法，直到佢今日咧系解散，呢、这个叫第三期。OK， 嗱，而家要分析啊呢张报纸啊嗰个进程或者叫兴衰咧，就系、是、呢三期。OK， 嗱呢三期咧，嘅苹果里边咧，我觉得啊，第一期咧系最好睇嘅，但系第一期咧系叫前网络时期，即系佢1995年佢出嘅时候咧，呢、這个世界啊，都仲系人手一份报纸，坐地铁咧，我记得嗰阵时咧都系啲人咧朝头早咧，个生活形态同60年代差唔多，都系咧买份报纸啊喺个交通工具嗰度睇，虽然嗰阵时坐地铁就唔系坐渡海小轮啊， 但系嗰期系星星 show 最多嘅年代嚟噶， 啊但系嗰期咧佢就嗰啲所谓 sensationalize 咧。sensationalism 啊，就佢系用狗仔队，就系、是、咧，首先系针对娱乐圈，跟住嗰啲波场名人，呢、這个咧就系同嗰个创办人本身嗰、那个世界观啊，同埋嗰种人生观嗰种性格咧，系好有关嘅。呢个性格咧就系、是、类似当时美国嘅色情刊物大亨 Larry Flynn， 再加。三个人物典型啊，飞越疯人院里面嗰个即尼高顺，再加系竞选总统前后嘅 Donald Trump， 呢三种人物咧，沟埋嘅香港版呢、这个就系黎智英啦。咁所以嗰阵时咧，佢1995年，即系唔讲一周刊啦，一周刊佢哋即系系一个热身啦，成功啦，佢再搞张报纸咧，佢就更加深信啊，一个字叫做颠覆。唔系颠覆国家，系颠覆既有秩序 同埋传统、一份报纸非常之 系成功嘅要素。因为咧，佢虽然话会跟住市场去做，但系咧，佢亦都相信咧，我可以制造同衍生新嘅市场。因为市场应该变，因为咧世界潮流咧而家变紧。所以香港报业史以来一路冇狗仔队。呢啲喺英美咧，嗰啲小报就有，于是佢将佢移植过嚟，一下咧将成个香港影视工业嗰种镁光灯啊，嗰种公关啊、粉饰啊嗰种形象咧，全部打烂，再将嗰啲咁嘅大亨啊、波场精英啊嗰啲面具咧，就一 個撕扯落嚟。 其實對第一代嘅反精英嘅運動，應該就係嗰段。 你話咪有啲 Donald Trump 嘅意味咧？ 係、哎、根本上就係用好多大量嘅狗仔隊去揭到人哋瘡疤。你雖然好負面咁睇，好睇嘅地方就係佢話翻俾你聽，真正嘅精英 赤裸裸 係啊，唔係咁噶。 佢會啊，即係呢個咧係佢創辦人啊，佢、對人性嘅一種咧相當之 cynical。 嗯， 啊，犬儒嘅睇法 系， 即系咧，佢唔系睇正面嘅， 嗯， 佢唔相信咧呢、這个正面表面咧系正面嘅，佢相信内里咧系负面嘅， 嗯， 亦即系佢相信人性阴暗面，所以咧我哋琴晚咧前晚讲过，你睇两套迪士尼嘅电影，一套叫《灵魂工程师》， 之前啦，咁 另一套咧就叫《黑白魔猴》。一套咧系歌颂人性嘅光明面，另一套咧系暴露人性嘅阴暗面。 系， 所以呢张报纸嗰阵时咧，尤其系喺英治时代，彭定康最后一任嘅时候一出嚟咧，肯定咧呢、這个就系一个时势啊，加埋香港嘅地运啊，行到嗰度再加埋出咗一个咁嘅报业嘅杀星啊，咁啊必然会发生嘅事。 系 ，OK， 咁所以咧，佢由出世开始第一日就系、是、嗰、那个西游记爆出嚟之后，然后咧呢、這个孙悟空咧就走去学十八学武艺，然后咧就走水帘洞花果山养一扎喺度练兵，然后咧就走落去阎罗王嗰度改个生死簿，走去东海龙王嗰度咧攞支定海神针，又一路咧坐住金箍棒咧杀到入南天门。 嗯， 這個呢个咧，如果你睇《西游记》前十回，然后再结合埋《飞越疯人院》呢套电影，再加埋你知道嗰个 Larry Flynn 啊，佢嗰个办杂志啊，嗰、那个喺美国个遭遇，再加埋后来嘅 Donald Trump， 嗯， 你就明白呢个苹果主义。呢、这个真系主要， 唔系因为一开始佢由嗰啲狗仔队去讲紧一啲可能媒体娱乐圈都还可以，跟住之后你发觉，咦佢政界开始咁做，然后佢挑战紧嘅华人传统嘅家庭伦理观念。你睇下临尾我哋即系一开始嘅时候咧，好多家长反对大家买苹果铺嘅， 佢唔理好啊。广告翻嚟我哋再讲。笑，所以呢種大鬧天宮嘅精神咧，其實古今中外都一定有一種人物天生係咁啊。 嗯， 你同佢講啊，或者咩啊，話佢唔需要啲咩屈原啊嗰啲走去進谏，你咧咁啊，《西遊記》頭十回，齊天大聖側邊邊度有一個丞相啊，叫喂大王咁樣唔好啊，咁啊冇嘅。 嗯， 由頭到尾係佢自己嘅主意決定嘅。 係。 系嘛？佢侧边嗰啲最多有一个老猴王，吓、啊，我从来冇劝过喂，你少不更事啊！呢啲好危险啊，唔好咁做。 系啊，得罪玉皇大帝唔好都玩 嘅。啲天生系咁嘅性格，所以冇得拗，根本系冇得拗。呢、种性格喺中国人社会嚟讲咧系绝少，或者有咧喺十三亿嗰度咧系出唔到头嘅。但系咧呢位人士咧，佢十二岁时游水走咗落嚟，啱啱喺香港一个。積極不干預個社會好傳奇咁咧，去做 T 恤生意咧就發咗職。 嗯， 啊呢、這個叫啊呢、這個咧呢種咁嘅性格咧，就本來一定喺殖民地時代冇得做政務官，冇得做警察咩，但係咧就喺嗰個時代嘅交叉路口咧，咁啊殺咗出嚟。 嗯， 所以話九五至零三咧係一個第一，佢唔中意加入步入工僱業工會，打破劃一售價機制。 嗯， 啊，乜嘢叫全部统一五蚊？我卖两蚊得唔得？ 就系、是、当其时嘅报业减价战 啊！首先就报业减价战，然后咧就狗仔队啊，然后咧就将嗰个 T 恤嘅 marketing 咧就用落去嗰个新闻业嗰度。 嗯， 咁呢个时候咧，当然令到嗰啲学者都皱晒眉头，话冇人敢，冇人敢做，系嘛？咁但系咧。一千几百年冇人敢做啊，唔等于佢唔做得。 亦都唔代表嗰个做法系错。事实上撞下撞下就真系俾佢撞咗个立到出嚟。 嗱，叫咩叫成功咧？又讲翻好吊诡嚟，喺香港嚟讲咧，你商业上赚到钱就系成功。 嗯， 佢唔介意接几多封嗰啲诽谤信，同埋咧同成个娱乐圈嗰啲经理人咧抹晒面。 嗯， 系嘛？ 嗯。 唔单止抹晒面嘅，甚至乎抹面抹到最后又唔买佢唔得喎，因为事实上佢个 coverage 佢接触嘅市民系多啲嘅。 所以当同 Donald Trump 嗰啲反华尔街、反学术界直接向蓝领工人同埋美国嘅农夫去 reach out 对话咧， 嗯， 系冇乜分别嘅。所以呢种嘅苹果呢种咧，系咪报业嘅民粹咧？你话系， 嗯， 系嘛？佢唔觉得咧，话做张报纸咧系有道德上教化嘅责任喎。 嗯， 咁佢对于佢最大嘅道德就系民主同自由。呢个民主自由就系嗰啲美国嗰啲，自从海耶克啊嗰啲咁嘅英文书嗰度咧学翻嚟。 嗯，但呢个民主自由亦都唔等于就要同传统华人传统家庭观念啊，又或者我哋所讲嘅道德标准咧，系讲紧一啲有任何关系。美国其中一本最出名嘅杂志咧，就系、是、最唔讲呢啲咁样家庭伦理，但系又非常之支持人权自由，嗰本就系 Playboy。呢本嘅杂志当其时佢做咗好多大量嘅人权奖咧，系去俾美国嘅唔同嘅政客啦，又或者社运团体。但系你知呢本杂志其实唔系讲紧一个即系完全传统家庭观念嘅杂志噶嘛？呢套咁嘅概念摆到嚟香港，摆到嚟而家我哋嘅社会，其实感觉上就好似好老旧。但系喺嗰阵时候苹果出嘅时候咧，就真系一个改革。 平心而论，1995至2003呢个第一期咧，可能佢系。是一个艰辛探索的阶段，借大陆那种讲法， 嗯， 艰辛探索过程当然会犯错误， 是 吧，当然会有一些未经证实的新闻就爆了出来，是吧，这个呢艰辛探索的过程，尤其将小布香港未试过，当然会有，是吧，咁但系咧，除剔除呢啲咧，佢亦都爆出咗好多官场嘅独家新闻， 系 一啲议员咧受贿，或者咧财政司司长偷步买车， 嗯， 时至到最后啊，呢、這个林郑月娥做政务司司长咧，系委任一啲官员咧，都俾人爆咧系滥用呢个房津， 嗯， 但呢啲消息系边系咪话净系佢独家挖出嚟啊？唔系。 嗯， 是当时林郑做政务司司长的对家或者其他的势力提供的。所以呢，其实你苹果呢照那个路线来做新闻事实来到挖这个内情呢，其实是没有大问题的。好啦，没有问题的直情。我新闻回来再讲。 11点半雷霆881新闻报道。 在1995年至2003年这个第一阶段呢，我记得苹果那个标题就小很多。那时呢就开山的人物呢就有一位老总叫罗灿，那时也有一位美术设计的顾问叫林振强。 嗯， 那时还有个总编辑，不过都是执行的啫。 嗯， 那都可谓人才济济的。 是。 那时呢确实呢他是以新闻为主，但是新闻再加狗仔队。 嗯， 咁咧再加呢啲咁嘅侦查，确实咧一出咧就人人自危，即系咧香港呢个新闻业咧，好似一档一个 banquet 咧，就突然间入咗一个怪客， 嗯， 一个怪客闯咗入嚟， 嗯， 啊， 但佢呢个唔知系怪客，佢做怪厨，佢煮咗啲嘢出嚟咧，仲要大家觉得好食， 啊， 最惨就系佢唔系捣乱咗， 即系嗰个大众觉得好食，即系 Donald Trump， 佢做总统咧，佢要将。胰岛素的价格呢是由9.5呢撳到4.5。 嗯。 咁啲穷人啊基层睇觉得好啦。 嗯。 因为喺美国呢就食嘢好肥㗎嘛。所以个糖分高。但係嗰个医药业啊就梗係觉得受损啦。 嗯。 係咪，所以 Donald Trump 呢四年呢一睇我都知道呢啲呢对于一个真係有文化通识嘅人呢係完全似曾相识嘅。 嗯， 95%是雷同的 ,ok? 是你想想当其时隔离做嗰啲咩天天啊快报全部就 全部扫晒。咁当然呢佢唔介意呢竖直， 嗯， 因为佢系一个运势魔王。你唔够我争你执笠系你应该。呢系 Donald Trump 嘅嗰个意念嚟嘅。系咪，嗯，你走嚟返工啊，我见到你冇效率，话头唔醒味， you are fired。 嗯， 啱啱。所以好多人在那里打工呢，虽然是人工高，但是呢亦都呢 今日翻工可能三两个礼拜咧就搞掂， 嗯， 出晒名噶啦， 嗯， 尤其系有一众嗰啲知识分子专家帮佢锄煲咧，锄下锄下咧，个老板咧觉得唔啱听咧，嗰个眼皮咧开始跳下跳下咧，目露凶光。你嗰啲咁嘅知识分子又唔识得收声，仲喺度讲紧理论咧，佢压拍台听日唔使翻工。呢种系 Donald Trump 作风， 但系如果你留得喺嗰度嘅时候咧，你发觉当其时嗰份报纸到今时今日都系人工真系唔错嘅。 吓，呢个唔系呢个咧，人工唔错，同埋嗰个包装啊，同埋成个风格咧，系确实系好有好独特。 嗯， 好啦，咁咧就算喺个第一期里边咧，你有大有为数不少嘅未经证实嘅新闻啊，诽谤，但系佢咧爆过几单嘢， 嗯， 系突围而出嘅，系好 solid 嘅，系咪？ 嗯， 咁本来你照呢个风格啊，系进入九七咧，呢个一国两制咧，嗱，点解我话咧系冇问题咧？因为上边咧系唔会信香港特区政府嘅，你知嘛？ 即系佢点都要一个爆料， 佢一定要有一个 opposition 去咬住佢，同埋咧，即系而家。口口声声佢要一啲咧，香港老民主派咧系出嚟竞选，佢唔系话净系为咗粉饰个徐昌，佢唔需要同美国粉饰徐昌，因为呢啲战狼外交已经歪烂晒面啦。 嗯， 佢系真系需要一班， 嗯， 系够胆咬政府同埋睇草案嗰啲人咧，去及实嗰啲预算，你嗰啲钱点使？ 嗯， 起条天桥咧就十几亿，整个登山电梯咧就七八亿。话呢啲咧就真系佢上边系冇渠道啊，系走嚟啊，系睇你本簿同埋问你点解会呢啲钱，跟住又追加，少数怕长计。 嗯， 咁佢系咪要陶谨申啊、刘慧卿啊呢啲人啊喺度金睛火眼同我及住呢啲政策同埋呢啲数据 咧？其实唔知道 你嘅你嗰份人工咧就坐喺嗰个位就帮我咬佢。 嗯， 系咬佢啊，唔系咬我啊。 仲要唔系净系佢呢个系香港政府个佢添啊！你谂下，其实香港而家我哋见到个资讯唔系咁多，或者内地好中意即系好多监管都好咧。其实佢有一啲自己人都唔系好信嘅时候， 佢唔信你噶， 唔需要单止咬住政府。其实我哋好多建制派，其实你点知佢啲？ 举个例，你嗰个铁道部长刘志军，初初咪讲到佢系全国高铁之父， 系十 使咪一喐，原来咧哇贪污咁紧要， 嗯， 你估佢唔知咩？你而家喺大陆就唔得啊，咪点可以有一个独立自由嘅新闻媒体啫？唔得，但佢香港咧，佢唔介意你咁。 嗯， 因为呢个叫一国两制， 同埋悭咗好多管理嘅成本，我唔使搵咁多国安保安睇住外人，又睇住自己嘅， 所以咧嗰阵时嚟讲系可以容忍嘅。 嗯， 或至于为你影嗰啲咁嘅狗仔队嗰啲咁嘅明星啊，咩走光嗰啲，佢睬你都傻啊，话知你啊， 系 啊，哇！啲明星住豪宅啊，咩嘢？话点解啲钱点搵翻嚟啊？佢都想知啦，啱唔啱啊？ 嗯， 你都知道我讲佢系指乜某方面啦， 系系。 所以呢个游戏规则咧，系大家咧，如果你知道嗰条线喺边，即系呢个唔系红线啊， 嗯， 系嗰条，即系点讲？游戏规则嗰、那个嗰、那个、那个，譬如你上台打擂台，你知道嗰四边嗰条绳啊系点样样，系咩尺码咧？呢、這个咧你可以有排玩。 嗯， 嗱个问题喺呢度啦。 嗯， 因为人咧系会有 ego 嘅，当你赢晒成个报业啊，成为 number one 嘅时候咧，即系孙中山系嘛？ 嗯， 佢可能连玉皇大帝个位咧，佢都想坐啊。咁， 嗯， 但系咧，玉皇大帝上边仲有如来佛祖啊、观世音啊，呢个咧即系，所以咪睇过呢个《西游记》啊，呢个本来系通识书。 嗯， 好啦，咁咧就董建华上台咧，就确实咧好多嘅错政策咧好有问题。话当你遇到金融风暴嘅时候，你仲猛咁执嗰啲咁嘅政府宿舍做乜嘢啊？系嘛，嗌都嗌唔停，系嘛，见咗八万五啊呢啲咁嘅，跟住咧即系搞到咧，即系又同陈方安心磨合唔到啊。咁， 嗯， 结果咪有腰都唔紧要，咁你就唔好怼廿三条啦。好啦，到2003年咧，50万游行咧，食水滋味，原来一张报纸唔止系呼风唤雨，可以爆新闻，仲可以咧 又倒海翻江吹鸡500,000出嚟之能。嗱，当然系唔系？依家有鸡先定有蛋先？呢个难讲。 嗯，系咪有苹果所以有500,000人？亦都未必，可能时势做英雄。咁啱有咁嘅时势啫， 系啊。 咁但系个问题就系，如果我哋做咗呢件事嘅时候，喂，我哋如果摇身一变喺第二期嘅时候做民主英雄有咩？ 嗱，第二期咧就个第一期咧就叫新闻霸业时期， 嗯， 第二期咧就叫做权力加官时期，权力啊， 嗯， 即系你可以佢各有人觉得咧，一份报纸咧系可以怼冧一个特首。系嘛？咁但系咧，下一个特首就唔轮到你任命，咁所以咧就挫住，即系得一半，即地一半，我可以推冧一个特首。咁于是咧，上边唔俾你咁嘅，咁我就摆个曾荫权上嚟。OK， 咁曾荫权嗰七年咧，佢一样系发挥头版咧嗰种激越嘅监政期间。就呢个六四烛光会年年都系咁。嗱，呢啲本来都唔系问题，我认为六四烛光会，你只要攞到。警方不反对通知书啊，个游戏规则佢哋年年咧系纪念六四，呢个唔威胁现政权嘅。 嗯， 反而咧呢个好似呢个金门马祖嘅两个岛咧，系近住大陆咧，系会令到嗰啲人啊，系会对祖中国啊系仲有一个情怀嘅系念。 嗯， 系嘛？所以曾荫权嗰七年一睇咧，虽然有啲高铁啊、起高铁啊呢啲嗰、那个。仲有系嗰、那个咩啊？ 其实 西九啊嗰啲， 国教前期都系佢嘅。 啊，国教前期佢搞咗出嚟就走咗啦。 系啊， 好啦，咁啊到第三期咧就梁振英。 嗯， 啊呢期咧就变咗咧就苹果咧就更上一层楼啦，系、嘛？咁加埋呢位特首咧人缘啊麻麻地啦，又搞个国教啦，喺呢个时候就泛民咧就开始老化啦，就出现新一代啦， 嗯， 系咪？ 嗯， 呢新一代结果整到呢个黄雨伞啦， 同埋加埋2014年嘅时候，你记翻可能唔系好耐之前，当其时嘅后生仔系认为苹果日报太老，建制 系啦， 民主派基本上争取唔成功， 咁于是 自己出嚟做， 对于苹果。老板咧，佢产生一种咧世代交错嘅焦虑感。 嗯， 嗱呢个咧前嗰十年啊， 嗯 啊，几乎咧都系由我 dictate 或者 define 香港嘅 political landscape， 即系个政治风景，尤其系反对势力嘅政治风景。 嗯， 大家突然间有一僆仔出咗嚟，眨下眼咧系过咗十年啊。 嗯， 新嘅一代出嚟啦。尤其咧系进入电脑同网络世代啦，呢班僆仔咧系睇慢慢开始上网打机嘅，咁、所以咧你睇到嗰阵时，一传媒苹果咧系好急于咧系变转型，行咧呢个叫电子化啊、动新闻啊，系、嘛？但系咧你喺个硬件同 production 系切合到下一代咧，咁你嗰个价值观系点咧？哦，呢个时候出现问题啦。 嗯、 就是原来咧下一代咧就对于呢、这个中国嘅传统文化咧就已经开始冷淡， 嗯， 系嘛，同埋隐隐然咧有嗰种本土思想， 嗯、 再加埋咧喺呢个时候，中国大陆嗰个 CEPA 自由行采取大水漫灌，中共以为咧我嚟救你嘅市，但系点知咧搞到咧呢个消费泡沫。百物俱贵，尤其地产。 嗯， 于是咧就搞到世代之间嗰个经济冲突咧系加剧。 系当其时佢最大嘅口号80号反高铁 嘅时候，你睇嗰啲咁嘅奶令，同埋港人港地呢啲系梁振英提出嘅。咁你睇下嗰阵时嘅香港嘅经济矛盾咧， 嗯， 就已经咧系爆发出一种新嘅形态。 系 就同曾荫权同埋老董时代唔同啦。 嗯。就加多咗一个 element 落去咩咧？就当其时啲社会学者成日讲嘅就系、是，社会向上流动嘅停滞，年青人点样可以 stuck 咗喺度？但系呢一个社会向上流动嘅停滞，或者对于上一代人嘅指骂咧，系包括埋民主党同埋民主派嘅上一代。只要你系上一代，就系嗰 咁啊，产生焦虑咯。对于嗰、那个创办人嚟讲， 系啊，即系其实个民主派都有开始 即系原来齐天大圣咧，系俾啲马骝子孙咧喺度闹，话阿公你老啦。系咪？扬个花果山出嚟啦 ，something like that 。 啊，咁你话咁好啦，就如果出现一种咧吓，内部嘅矛盾，世代嘅矛盾，同埋佢成个反对派与梁振英及中国大陆啊嗰个矛盾，另外就系成个香港喺中国制造同埋加入世贸之后个全球化之间嘅矛盾，呢个叫三大矛盾。呢三大矛盾呢都无法解决，日渐激化。而黎智英认为解决呢三大矛盾只有一条灵方，就是开放普选。是不 是？是，所以当时民主普选。 咁呢就进入咗第三期了。好啦，广告翻嚟再讲。在呢个第二期过渡去第三期之间，香港社会深层结构出现的这三大矛盾已经到了迫在眉睫非解决不可的时候。另一方面，基本法也都规定啦，即是呢可以实行普选啦。那时加之呢应民而生有个公民党啦，一个公民党的新的精英党同埋一班呢世代嘅靚仔黄之锋出现啦。咁嗰时普选啦。咁中国嘅应对方式呢就出个831决议。就既然係咁就叫一半提名。ok? 呢个喺梁振英任内发生。係好不幸嘅。点解不幸呢？因为发生喺梁振英任内。嗱你听，如果你记得听光明顶嗰时呢，我哋係讲过我主张是收了他一半提名，要了先，因为你要了日后呢你可以改良，可以改善，是吧？而且你就算有一半是一些隔了长毛啊司徒华那些人没得入呢，你个人入到去呢面对选民是多了个大股东老板呢，一个人怎样僵化怎样极左都好呢，他会变的。这个当时亦都是英美住香港领事馆，好少表态的， 是 出声叫你呢，是要了他，再加上李嘉诚都是这样讲。 当其实待住先这个这样的讲法，当然在很多的辩论底下都见到民主派是否决啦。但是你看回当其实的美国新闻，香港我没记错，当其实美国驻港总领事夏千福呢是赞成的。 所以我说你 说他勾结外国势力，如果你话真系长期嘅勾结势，外国势力夏千福叫你舐啊，叫你代啊，你就代咗啦，啱唔啱啊？ 如果真系勾结外国势力，当其时夏千福叫你交翻斯诺登出嚟，就已经首先交 出先啦。系啊，咪就系咯， 系啦，系 咯。咁但系佢唔要喎，咪你睇翻啦，白纸黑字嗰阵时咁，夏千福啊嘛，英国领事馆都系话。认为这个呢是要待住先。 因为个问题就是未见过一个专制政权自己松张先。 就算他被一半人提名门槛冇，不是说没问题，我这个问题不大。是不是？但是呢你都知道那时候831决议是怎样违反基本法，尤其是刘梦红呢对于这件事呢就看得很强烈，是吧？其实这个两回事来的。他831决议和基本法什么不 match， 同埋另外就是他俾人入閘是一半提名，呢两件事唔需要一定呢係要连埋嚟处理嘅。啱啱 同埋调返转就係即係佢呢个系咪待住先就待一世，待一世係后话待住先。 佢唔会话俾你听，你问都冇用，当时佢话俾你听唔系待一世。 係 你信得佢过咩？ 你都唔会信佢㗎。 你唔会想一佢喂你都话啦，成日搬龙门啦，今日就系咁，听日否定啦。咁但系起码呢个现实你而家可以先。嗱如果嗰陣时系代咗呢，后来好多嘅悲剧我认为系唔会发生。系咪问题就系呢，你 veto 咗推返咗，你当系一个胜利。然后呢就梁振英落台。然后就林郑上台，有一个短暂嘅叫和解期，我都讲过啦。民主党党庆请佢，佢喺银荷包俾咗30,000蚊。 系 咪我哋是其是非其非，我觉得林郑醒嗰30,000蚊呢就胡志伟应该接嘅。接咗之后呢你认为我呢个契机用男女之间嘅 chemistry， 你搵个高大靓仔啲嗰啲出嚟呢就可以呢同阿林郑呢去 engagement。虽然林郑佢有佢女性嗰方面嘅感性嗰种眼镜同弱点，但呢啲呢係预咗。呢啲呢唔係克服唔到。 系嘛？ 嗯， 只要你闩埋门嘛，俾少少 massage 啊，软硬兼施，你唔好讲 detail 啦，讲咗 detail 俾人投诉， 系 啱唔啱？ 系 咁睇，但系呢啲咧，你好似讲出嚟，俾人会觉得好下三滥啊！一啲知识精英觉得呢啲咧唔正经啊，系嘛？咁但系其实唔系嘅，政治啊，你都记住，政治唔系一种理论嚟嘅， 嗯， 政治系一种 practice 嚟嘅，呢个 practice 咧。你唔可以靠一本教科书 model answer 一条 formula 一定要咁鬼唔知啊！李光耀好醒咩？但系你点喺李光耀同埋肥棒之间，而喺丘吉尔啊同埋 Donald Trump 之间四家取其精华，然后根据香港呢个形势咧，系 modify 调即系调教，然后咧。是实现一个有反对派和特首之间又傾又打的一个港人治港。 是但是如果你讲 的。不是100%的但是60分得不得 嗯。 70得不得 嗯。 而不至于搞到今日这样全部摧毁是玉碎。嗱讲返转头这个不是浪漫。但是当你神风特工队那下俯冲的时候呢个画面都好靓的。 嗯。 但这个是两个层面 ,ok? 嗯。 啱啱啱。 喂佢是激起了大家人的想法。 好啦今晚好像有少少未讲不过其实都讲完了都无谓再讲讲多无谓听晚11点。